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看好，放我老名。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3分，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 嗯，大家现在这里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然后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哎，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方的看视频，以及来到我们的花椒直播982青年说栏目，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实时直播的画面，跟我们互动起来。提示大家啊，北京地区昨天下了一天的雨，那今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27，最低气温21，空气质量是凉，嗯，好天儿啊！ 好天儿，没错，嗯，这两天天儿非常凉快啊。 嗯， 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1和6，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路以内行驶。 嗯， 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叫做大学的时候大家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啊？ 嗯， 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嗯 啊， 刚好这个时值暑假哈， 啊， 大家可以这个稍微沉淀和反思一下啊， 嗯， 给这些还没有过完大学的小伙伴们也提示一下，听听这个前辈们有什么遗憾的事情 啊， 啊， 咱们开学之后补上。 开学之后补上啊， 嗯， 就是前段时间也就是刚刚过了毕业季嘛， 嗯 啊，这个现在的这个小同学们啊， 嗯， 这个脑洞大开啊， 嗯， 这个娱乐精神我觉得是非常了得的。 是的 啊，然后比如说这个给同宿舍的是吧，比如说给大家办一个纪念呢，啊， 嗯， 对吧，纪念你4年都没有找到对象啊，嗯，啊，对吧， 这是纪念呀， 啊，这个就算一件最遗憾的事情了吧。 嗯 啊，大学期间啊，我们两个这个观点是应该是一样的，就是大学期间， 嗯， 还是要恋爱的。 是的， 对吧， 应该是必须要恋爱， 必须要恋爱的啊，爽爽的观点更加肯定， 必修课， 必修课。好，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今天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有军队梦想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啊，解放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据了解呢，本次军队的文职人员的招考对象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或者社会人才，今年主要招考中级以下专业技术岗位的文职人员，报名时间呢从今天开始，7月22号中午12点结束，报考人员呢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8月26号组织统一考试。那今年的12月底完成面试体检、政治考核、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那具体的信息呢，如果有意向的这个年轻人，大家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了解一下。 对，具体的信息啊，再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大家可以通过军队人才网进行了解。我觉得比如说前些年的时候啊，如果说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看到这条消息，我应该是非常兴奋的。 是吗？ 对， 你很向往这个军装，对吧？ 对，没错，我非常有军人情节和情怀。 是吧？那我也可以说我也有一点了。 你也有一点。 我也有一点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哈，受台风的影响，北京南站九列车将停运，怎么回事呢？昨天记者从南站获悉，受台风玛利亚的影响，昨天全天北京南站共有9趟始发列车采取了停运的措施，那分别为北京南站至福州南站的 G301次，北京南站至福州站的 G555次、G303次和 G27次，北京南站至厦门北站的G323次、G325次和G355次，那北京南站至天津西站的G8901次，北京南站至商丘站的G1567次列车，是这9趟列车。那铁路部门也提示说，购买了以上车次的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30天内拿着车票办理退票等相关业务，退票时呢不收取退票费。那通过网络购票还没有换取纸质车票的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直接办理退票，已经取票的旅客呢可以选择就近的火车站直接办理退票等相关业务。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是，继西北三环、东三环先后完成大修之后呢，本轮三环主路大修工程最后一段昨天开始启动。南三环主路大修呢，在昨天0点是正式启动。大修路段东起分钟寺桥东啊，西至立泽桥北全长是14.28公里，计划在10月底前呢全部完工。随着此次大修的完工呢，整个三环大修的全线将会完成闭环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次南三环大修施工的时间是每天的0点到5点，施工期间呢将采用压缩车道交通的组织这种方式啊，部分时间局部路段将会断路施工。那么到时候呢，施工单位将会在2345环路以及丰台北路、京港澳高速、京开高速以及京沪高速等重要联络线设置啊施工的交通标志的提醒，疏导外围车辆提前绕行。 从现在到8月中旬呢，施工进入道路底层阶段，在这段期间呢，施工将采用单侧半幅施工、半幅导行的方式，利用剩余的主路车道和辅路维持社会交通。那从8月中旬到9月下旬，道路将进入到表面层的施工阶段，届时呢，将根据周边辅路通行的条件，部分路段采取整幅断路施工，请大家提前关注相关的道路交通疏导公告。像这些在凌晨以后哈，这个半夜连夜施工的工人们致敬哈。 对，大家 也希望大家这个，如果给你的交通出行带来了一些困扰的话，也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 多多的理解。对，没错。好，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8:09，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动感、非常劲爆的歌，叫醒一下大家。 下来请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开始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首先呢，要跟大家说的是一部电影啊，由姜文执导的电影邪不压正明天上映。 那么这部电影呢是由彭于晏、廖凡、许晴等人主演的，讲述了在北洋年间北京以北习武少年李天然目睹了师兄朱潜龙勾结日本特务抢占田地种植鸦片，杀害师父全家。李天然呢侥幸逃脱，赴美学医多年，并同时接受特工训练。七七事变前夜呢，李天然突然受命回国，一心复仇的他卷入了一场阴谋。 哎， 几天也是这个微信和微博都被这部电影的宣传啊刷屏了。那么应该是前天晚上吧，这个邪不压正在古北水镇的露天影院哈举办了首映 啊，场面还是挺震撼的感觉。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天为炉，对吧？ 对， 就是一边可以看到电影，一边可以看到星星，这个阵势还是很姜文的。 然后呢，作为这个男主角李天然的饰演者，彭于晏同学啊，他说导演呢像施了魔法一样，带他去了一个从未到过的世界，感觉非常的玄幻啊。片中自己呢飞檐走壁的功夫啊，对自己飞檐走壁的功夫非常满意啊。有影评人也表示啊，以往的电影镜头呢大多是仰慕蓝天，但邪不压正却将蓝天上的英勇和土地上的阴谋有机的结合起来，注定将会成为一部很经典的电影啊。这是影评人给出的一个 我看这个看了首映的这个圈内的人士啊，很多给出的这个评价就是这部电影很像姜文此前的这个 玩 的不知遥 啊，很像一不知遥、 风格比较像， 很姜文， 对 对吧。 然后呢给出这样一个评价就是浪漫啊， 浪漫、 对，很多人都说很浪漫这部电影 哦。 我可以期待一下， 对对对，可以期待一下啊。邪不压正在明天啊就会全国上映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关心的是健康方面的消息啊。昨天上午呢，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健康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呢，2017年北京居民期望寿命是 82.15 岁，比2016年增加了 0.12 岁。啊，白皮书还显示呢，慢性非传染疾病是2017年北京市居民死亡主要的原因。死因前三位与2016年相同，分别是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共占了全部死亡的71.7%。 那青少年的健康方面呢，2016到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的检出率为58.6%。在中小学生所有肥胖检出的孩子中，70%是小学生，而其中男生占2%，应该引起学校和学生家长的重视。说起这个人类的寿命， 小胖 子，其实从这个科学的角度、 生 物学的角度，就是从我们这个细胞分裂的次数来讲， 怎么能活，怎么都能活100多岁。 人类其实是有望活到120岁 啊，而且 加油。 对，而且随着这个啊科学和医学方面的进步， 是的 啊，这个目标是不是有望 越靠近， 有望在我们身上率先实现？ 我就打算当小白鼠了， 我也当小白鼠，我也想活那么长。接下来我们关心一下跟环保有关的消息啊，继麦当劳、宜家之后，星巴克也将全面停用塑料吸管。 这是一件好事儿哈。确实这个塑料污染已经成为了我们全球这个污染物的一大来源哈。那继麦当劳和一家之后呢，星巴克昨天宣布在2020年之前在全球28000家门店停止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吸管，以吸口杯盖和环保材料制作的吸管来取代。这个环保材料据我猜测应该是那种纸质的吸管， 能吃的 吃倒不能，但是就是那种比较稍微有一点硬的，对、 啊、 那种 能降解再利用的， 是的、 啊、 而且对于那种比就是说常温或常温以下的凉的饮料的话，它就会用这个吸口杯盖，就不用吸管了 啊。 然后热的饮料可能会就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可能可以需要这个。 果然是经常喝咖啡的人。 那星巴克每年消耗的塑料吸管呢达到了10亿只，而全球由塑料吸管造成的海洋污染已经对不少的海洋生物构成了威胁。实际上呢，不少国家已经开始对塑料餐具出台了禁令。那从今年4月开始呢，星巴克和麦当劳在印度就要遵守类似的禁令了。 哎，为了这个淘汰塑料吸管啊，星巴克将推出一种类似成人吸口杯的无吸管杯盖。 啊，用于这个冰镇咖啡、茶还有浓缩咖啡等一系列的饮品。 是有点像这个儿童那个喝水杯的那种鸭嘴的形状，我猜测哈。 对对对，没错啊。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啊，大家来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互动一下 啊。大学的时候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跟爽爽我们两个达成了一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在大学之间呢一定是要恋爱的。而且爽爽坚定认为这是一门必修课。如果说大学四年甚至说读个研你再来两年都没有恋爱的话，是吧？ 但是我觉得比这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对吧？ 考博。 不是不是，我觉得大学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就是你这辈子要做什么呢？就什么领域，可能就大概要想一想吧，是不是？就找到自己人生。 我就知道你会诱引到这种特别鸡汤的环节。啊， 这很重要。 恋爱的事儿都没搞明白，是不是？恋爱还是 光恋爱， 还是要趁早的。 那也不能光恋爱呀， 也不能光恋爱，是吧？ 对。 啊，就是，那就说你如果说光恋爱的话，耽误了学业啊，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啊，思考不清楚，那其实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第二个观点，对不对？我们看一下网友怎么说啊。 宇宙说最遗憾的是青春期天天吃麻辣烫、酸辣粉、烤肠，以至于我的青壮年时期还要去非洲支教减肥。哎，这条消息里的这个信息点好多呀。首先他比较遗憾的是他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 吃成一胖子。 其次呢是说他后期要去非洲支教。哎，这个要给你点赞。 对，这名同学还是就起码当时的时候吧，短期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呢有这个土豆，他跟我们说，他说没能了解艺术学校的报考，从而错过了自己想考的学校还有想考的专业。 这确实是挺遗憾的一件事儿。 就是比如说自己比如说有这个表演方面的才艺啊，或者说歌唱方面的特长啊，但是对学校不了解，就没有参加比如说一系列的联考啊，还有比如说学校的单招，错过了自己的人生之路，艺术人生之路。 是。那新月夜呢也是比较类似哈，他说最大的遗憾呢是大概没有复读，没有去一所心仪的学校，没有坚持自己的兴趣。 也是关于 很多大学生关于这个专业呀，还有这个学校，可能没有达到自己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将就一下吧，我就先上了吧，会有这种心态。但是这个会在心里构成一个埋下一个遗憾的种子，过了几年回头想一想，还是觉得当初应该坚持，坚持自己的第一志愿。 这是大家关于在求学这方面的有一些遗憾。然后还有这朋友叫阿里奥，他说呢，在大学的时候啊，我没有带女朋友好好旅行一次，没有带她去看她最爱看的 SHE 的演唱会，这些都会补上的。但是带着青春的旅行和演唱会，谁能够帮她补上呢？可能一不小心就补白头了吧。这是俩人就没在一起，后来分了，是吧？是这意思吧？ 应该是 没分吧。是不是阿里奥同学？ 我听着歌词大意是没分，他说都会补上， 都会补上啊， 说不定还在一起呢，只是说没有在热恋的时候带他去，对不对？ 那他又反问，他说谁能帮他补上？ 他呀。对呀，那就 对吧？那是不是分了吧？ 分了 啊，对吧？你俩人在一起的话，我还问谁？对吧？谁想我的小火苗，我都先给浇灭了。对不对？就是啊，也是关于恋爱的。这个是谈了恋爱，但是分手了。但是呢，可能比如说后来 在恋爱的时候没有给女朋友带来更多的回忆哈。 对，这个可能比如说这个后边再走过几年自己的人生之路啊，有工作生活，然后又转换了生活的场景之后，再回想起来之后，比如说现在也交了女朋友，完了再一对比，哎呀，还是当初那个好啊。 咱们俩怎么脑补这么多内心戏？ 是不是还是当初那个好啊？然后我说当初也没什么什么吃鸡呀、什么，就我都干嘛来着，对吧？他就看演唱会，我为什么就不带他去呢？对吧？ 就是当时没舍得呗。 当时没钱。 当时觉得这个没觉得这个身边人眼前人有这么的珍贵。 哎呦，你看，对，这爽一说就对，就没觉得身边的人有那么的珍贵。对吧？然后所以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是吧，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正在读大学的朋友们，对吧？大学的时候都年轻，对吧？现在都是小哥哥小姐姐，对吧？那都，但是呢就是俩人处的时候吧，这别太作了，差不多就得。 女生别太作了，男生别太省了。 对，男生别太省。这我觉得量力而行吧，啊，量力而行啊。难道你没看到就是最近啊，然后也是这个网友们热议的一条消息，就是啊，传说在这个南方某地的一富二代， 嗯， 啊，为了追一网红女友，然后败光了所有家产，甚至还欠下了巨额的债务，因此涉嫌诈骗，锒铛入狱。 嗯，我觉得这是太极端了，对吧？ 有些极端是吧？ 这个真的是不好的社会风气， 不好的社会， 我们要严厉的批判。 严厉的批判是吧？那你这问题又来了，这问题我得给你 掰，量力而行，量力而行。 这我得给你掰扯掰扯，对吧？你这个同学们，万一这个读大学的时候呢，这个没有养成一个很好的这个财务观念， 嗯， 对吧？然后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给大学生同学们、朋友们，然后开放的那种自什么自由借贷呀、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其实说过几次的哈，其实 方便。 就我个人是不太推荐，就是大学生朋友们在上学期间就采取这种透支消费的形式，去提前享受可能不属于你现阶段的这个收入水平，或者说家里给你的这个生活费这个水平之内的这种生活，还是向大家开源节流啊，有地有多大茬就做多大事儿，对吧？ 哎，对对对，你看就是 千万别去提前 透支，对对对对对，然后也不要因为就是两个人，哎呀，真的是太甜蜜了，哎呀，我太爱他了，哎，我终于找到他了，对吧？要什么就给买什么，对吧？你比如说这个，你开演唱会看，对吧？ 送给大家一句话：友情饮水饱。 哎，对喽，友情饮水饱， 被你带沟里去了， 是吧？要个叉我给你买，要一包我给他买。是吧？人说我的包治百病啊！昨天看一段子，人说 包子治百病 啊，包治百病， 包子治百病 啊。然后你知道那个就那个昨天有一短视频，然后视频里的男孩包治百病是吧？好，你等着，然后抄起块砖头板砖，你不知道专治疑难杂症吗？好，那么跟大家刚才分享了网友跟我们互动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接入了今天的连线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搜狐的鱼评人泽弟，泽弟你好，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鱼评人泽弟。 泽弟本周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好的，我今天首先要为大家推荐一部最近特别火热的这个国产电影。刚才我听到那个主持人在说这个治病的事儿啊， 治病， 所以呢我这个对，然后我这个电影呢是也的确就是真真切切的治病，然后是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其实从点映开始就自带热度，然后现在这个搜狐视频啊搜狐号都有很多的自媒体出品人和自媒体在强烈的进行推荐。然后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部片子呢？因为其实一开始看到宣传的时候，这部电影是由这个徐峥和宁浩共同监制的嘛，然后所以呢就看到这两个名字，其实你会有一个一开始的预设，会觉得说， 谢谢泽弟，泽弟就是这部电影啊，其实我们 疯狂的石头这种东西， 泽弟， 但实际上呢，你在看到了这个， 好的，因为 这部电影呢，我们在节目中其实跟大家推荐过了啊，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一说更新一点的，即将要上映的，比如说这个《邪不压正》。 好的，即将上映的《邪不压正》，其实之前的时候，关于这个，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我就有说期待过这部片子，然后就是由这个，姜文导演的这个《邪不压正》，前两天的时候，他们也在北京的这古北水镇做了。这个电影的这种开映的仪式，而且当时的时候呢，崔永元先生还到达了现场，然后亲自呢为这部片子进行代言，然后说因为这个片子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追求正义的人，然后他在潜伏15年之后，然后最终实现了自己的这种报复的故事，然后也是非常的励志，然后就是体现了这种邪不压正的气氛。而且在里面呢，我们从他这个电影的预告片你也能看到彭于晏出演了以后也是超级的特别的拼嘛，然后他在这个你可以再看到他在房子上面做了有一系列的这种跑酷的内容，而且呢还有这种就他要装作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所以甚至是这种号称全裸出镜，然后只有一个这个披风，然后来特别奉献自己的这个形象，然后为了营造这个整部的影片的内容。然后这部片子呢应该是在这周五然后13号的时候 在各大院线就已经上映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可以提前的去预售这个票了。如果感兴趣，无论是说喜欢姜文导演，因为他我们之前看到他的《让子弹飞》啊，或者一系列的这种片子，他是一个有深刻内涵的导演。然后呢，或者是说对彭于晏这种无论是他本身的颜值的期待，或者说他对整个演技的这种挑战，然后都可以去院线去看一下这部《邪不压正》。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说完了电影以外，还想为大家推荐一部这种比较有魔幻题材色彩的这个网络自制剧，就是由搜狐自制的，叫做《炮灰攻略》。这个片子也是比较新的，是7月10号本周二晚上刚刚上线播放的内容。然后这部片子呢，它改编自的是莞尔的这个同名的网络小说，就叫做《炮灰攻略》，也是搜狐首次来挑战这个快穿主题。然后我们就为什么说是怎么说是快穿呢？因为 泽弟再给我们说一下这部剧的播出时间，我们跟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再次分享一下。 哦，好的，它就是每周二晚上8点，它就会更新。现在呢，如果你在搜狐视频上已经可以看到3集的 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孟凡。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王爽。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来到花椒直播，找到我们的982青年说，来跟我们互动起来吧。 哎，对，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宋孔文，就可以关注我个人了啊。你嘞？ 我这个微博停用很久了啊，希望大家在节目中给我们多多互动。 停用很久了，好吧，啊，你这个你要不忘给自己宣传一波。 好的， 现在是暑假期间啊，我们关心一下，在综艺方面啊，有一个新的政策规范。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广电总局近日发文啊，暑期对偶像养成节目要进行严格的评估，遏制过度娱乐。在暑假期间呢，大家爱看选秀综艺的，然后可能啊，有的节目会调整一下播出的时间。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是正式下发了关于做好暑假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呢，对于偶像类养成节目、社会广泛参与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组织专家从主题利益、价值导向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评估，确保节目导向正确、内容健康向上，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的倾向，努力共同营造暑期健康清朗的网络视听环境。 那通知下发之后呢，也有传闻称中国新说唱、明日之子等才艺竞秀类节目的播出时间做出了调整，但具体的调整时间还没有确切的消息。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继续关注。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叫做大学时候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啊？刚才我们就是聊到了无外乎是两点，这个恋爱，还有求学，大概都是这两大类当中的不同的方面，是不是？咱还能不能再来分出来一大类？ 再分出一大类，我猜想可能有一些这个小同学会觉得，哎，大学的时候怎么没跟自己同班同学好好相处呢？跟自己同宿舍的这些小伙伴们啊，没有建立 同学之间的这种情谊。 对对对，因为每一次这个大学吃散伙饭的时候，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总觉得好像这个四年同窗没待够，是吧？ 你们是那个样子的。 我们是那个样，但通常我都哭不出来。 你哭不出来，对吧？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人全班一个人都没醉，我自己一个人醉了。我自己 一人饮酒醉， 我一人饮酒醉，我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我看大家都挺好，都倍儿矜持。我说今儿你们还矜持，我说以后指不定猴年马月才能见呢。我说你们矜持干嘛？你是不是？ 说明你是性情中人， 对吧？然后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吧？那就反正这给我抬出去的。 真的 啊，真的。对， 终于逮着酒喝了是吧？ 大家集资的酒使劲喝。哎呀，其实听起来之后也想想也挺有意思的，甚至有点奇葩。是不是？你说全班同学好几十人，就我一个人喝多了。 我相信这一幕也成为了你们这个求学这些年中很深刻的一。 我会记得，但是我觉得大家不一定会记得。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矜持和冷静，你却如此的？ 我觉得，你说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吧，大家可能觉得第二天会有更重要的事情做比如说第二天我就要工作上班了，就仅此而已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心事嘛。对吧？你就仅此而已吧，来吧，借着我这个事儿，我们进入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啊，网友张小雨同学跟我们分享，他说上海交通大学这名校哈，有个学霸寝室啊，四个人本科学的化学，然后呢全部直博，中间那个就是硕博连读是吗？这属于 应该是 是吧？其中一个呢还即将通往麻省理工大学读博啊，两个人将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人留校任教。哎呦我的天哪， 太牛了。 然后这四个理工男呢都是通过自主招生上的上海交大的，都是文艺青年，自导自演和大数据，这个演过微电影还写过歌他们之间聊的话题呢也跟很多同学不太一样聊到有趣的事情呢，他们会建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比如说有一阵子说这个大富翁游戏很流行他们就算了一下，走到每一个格子的概率是不一样的然后什么结果是一样的，这 就是对吧？这聊什么呢？反正我也不太懂，他们能分析出来啊，对吧？ 感觉到真的是人以类聚啊！ 哎，对，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啊！然后这是网友朋友们也纷纷感叹：哎呀，为啥人家都那么优秀呢？ 那么优秀呢？优秀的人会共同更优秀，变得。 哎，对，这个确实是。 是的，因为大家会这个，你们的水平在差不多的情况下，就会这种形成这种竞争哈。当然，竞争更好的是这种良性竞争了。所以大家就会哎，他怎么那么努力呢？对吧？然后我就更努力一些。所以就是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氛围。 对对对，这个其实也就是强调了，有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说很多事情啊，如果说没有做好的话啊，我们不要强调客观原因，我们要找自己的主观原因啊，自己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客观的原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个环境其实。环境也有自己能创造的一个部分吧。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只要看跟你最好的五个朋友就可以了，你是你最好的五个朋友的平均。所以交朋友很重要。 你聊过这事儿，但是我不认同。 为什么呀？ 我 因为你是三教九流都交。 对，然后我觉得。然后我有一个人的观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多我们古代时候的这个先贤啊，然后我觉得有一位应该也能够称得上是教育家，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因为给这个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是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们就是在选择给孩子选择最好的五个朋友 嘛，对，选择对，选择一个客观的环境，然后有利于孩子，然后这个 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被环境影响， 没错啊，没错。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道云海盛宴哈，网友穆红发来消息说，没想到天上真的会掉馅饼，怎么回事呢？那前两天他去游览了河南洛阳的老君山，正好赶上了这个观海避暑节，可以一边欣赏云海升腾，一边品尝免费的山珍海味。那特殊的是呢，这场云海盛宴设置在海拔2000米的悬崖栈道上，连绵数百米啊，吸引了数百人驻足品尝。吃饭的时候，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沟壑。哇塞，想一想都觉得有点胆战心惊。 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就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去，这新鲜哈，刺激。上去之后，这做 腿抖 是吧？这不是做的不错呀，是吧？吃，哎呦，我吃，这不上来之后也挺累的，是不是？完吃完之后往下一看，吐了。 观海避暑节，乍一听，感觉就是这个大海哈，没想到是云海， 没想到是云海，对啊，在2000米高的悬崖上，边吃饭，这个边欣赏美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是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啊，心惊肉跳的感觉，对吧？这指定有吐的，你信不信？我是没去，我去了我肯定吐。 腿不要抖 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然后这个今天凌晨的时候，半决赛，结束了最后一场。 身边突然冒出来一茬一茬的克罗地亚球迷， 怎么 回事呢？怎么 回事呢？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身边潜伏了这么多克罗地亚球迷呢， 是吧？ 此前都不知道。今天早上朋友圈全是穿克罗地亚球衣的，这个在晒朋友圈。 哎，我看到过杨哥，他应该也是那个， 是的， 对吧？他也有吧？对对对。然后我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现在北京青年广播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在世界杯期间啊，专门开办的一档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节目《游戏世界杯》啊。前几天我在那个节目当中，我就跟大家去聊啊，跟我们的这个美女搭档小美，还有我们的这个玩家，还有我们的解说嘉宾，我跟他们去聊。然后那天在节目的时候呢，我就穿着一身这个克罗地亚的球服， 看着了 啊，穿 一看这球服有年头了， 有年头了，对，那是一个老版的啊。然后这那个版本如果说基本没有变化的话，和20年前98年世界杯上克罗地亚队那个版本应该是一样的， 非常具有辨识度的格子衫。 对，然后那天呢，在节目当中，然后我们的嘉宾啊，然后这个玩家。什么喜欢巴西的，什么法国的，什么这个英格兰的，对吧？然后我说你们对我视而不见是吗？我说你们这个难道你没有对克罗地亚队然后有什么想法？大家你就不跟你聊这事儿。我说我今儿把话撂这儿。我说这个克罗地亚队，我说这届比赛一定是20年前98年法国世界杯上啊的一个翻版，甚至会有更好的成绩。你看看， 这是不是 进决赛？ 你看看是吧？这证明了什么？真理总是在掌握在少数同志的手中。 鼓掌， 鼓掌，啊，给自己鼓掌，对吧？然后我还在节目当中，我今天大胆的预测一下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这个克罗地亚甚至有望掀翻法国，夺得本届杯赛的冠军。 嗯，今年的决赛有意思了 啊，对吧？因为啊，这个克罗地亚队的中前场的实力，啊，其实可以看作是一场矛与盾的争锋。啊，看这个姆巴佩，这个啊，这个飞一般的速度能否冲破这个，克罗地亚队，然后娴熟成熟的中前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还有后防的体系。 我们来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吧。啊，今儿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克罗地亚啊，今儿不是要说他，我们是要说内马尔，我们是要说内马尔。 我们要说最近这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个别样的网红哈，内马尔。 我们说内马尔， 怎么回事呢？在巴西队的这个世界杯之旅结束的时候呢，关于内马尔的调侃却还在继续。那网友一碗凉面和我们分享说，墨西哥联赛对这个蒂华纳在比赛中场娱乐环节推出了一个新的游戏，叫内马尔翻滚挑战。所有队员从中线出发，躺在地上用内马尔的方式翻滚，谁先滚到大禁区线谁就获胜。 然后呢，这个就这些调侃啊还不够。然后呢，国外有朋友啊说做了个手机游戏，就叫翻滚吧内马尔啊，上线两天下载量已经超过了那个 一个亿啊。很多网友都感慨说，这样的吐槽功力也是很强的 啊。对， 说明当这个一线的球星啊娱乐明星确实得有大心脏啊。你真的得抵抗得住，就是这个大家对你的这种调侃和娱乐。我记得这个小李子，就是小李子当时冲击这个奥斯卡，啊，屡次不成功的时候，也有国外网友做了一款游戏，就叫小李子冲击奥斯卡，就有点像这个马里奥，就是这个有点像那游戏 啊， 冲关的然后总是冲不成功， 超级玛丽， 对对对 啊， 所以内马尔这次真假难辨呐 啊。哎，你说这，你说那个，你比如说啊，这个如果说以后这个内马尔是翻滚，然后也成为内马尔身上的众多标签之一的话，那么他在球场之外，很多的商业代言活动，你觉得可以和什么样的产品和商品来匹配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厂商厂家会找他代言？内马尔是翻滚， 翻滚吧， 翻滚吧，内马尔， 翻滚吧，肿瘤君，我相信有可能跟一些吃的， 跟吃的， 比如说，煎牛排之类的，翻滚吧，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我因为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吧，我还没有想到，所以说这个问问爽爽，脑洞大开的爽爽， 我猜他可以代言牛排， 代言牛排，翻滚吧牛排，怎么可以琢磨一下啊？这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想一下，由这个孔恩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想一下。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网友果子酱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呀，小朋友们都已经放暑假了啊，在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艺术楼，一大批家长带着孩子来上暑假的兴趣班，啊，有个四年级的小朋友趴在凳子上写作业，啊，父母呢给他报了笛子和英语两个兴趣班，当被问到暑假类还是上学类的时候，他一开始一言不发，然后后来哇就给哭了这孩子，然后不过呢。也有小朋友很淡定，他说呢，就是还是上兴趣班比较好玩，然后一直玩也没什么意思，也挺无聊的。 但我觉得主要可能上兴趣班不是因为上兴趣班比较累，而是因为可能在你可以这个睡睡懒觉的时候，因为这个兴趣班还得在暑假里早起呀，起早贪黑的，挺累的， 对吧？然后你说这个兴趣班呢，而且还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是孩子真正感兴趣的，那也还可以，对吧？你看，就比如说刚才哇就哭那孩子，是吧？你笛子咱就说他喜欢吧，英语这学校也学，咱往后一直学，你这个再给他报英语有点属于补习班的性质， 因为现在很多的小同学 这就 英文水平啊早早超出了这个学校教的这个水平， 就不像兴趣班， 竞争非常的激烈， 是吗？ 而且有些兴趣吧，这个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可能一开始觉得挺新鲜的，钢琴啊舞蹈啊，但是任何这个 技能手艺对吧、 嗯、 你要想学好都得坚持、 嗯、 都得克服这个哇这个过程。 嗯嗯，那我觉得啊，如果是我的话，仅英语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说真的有条件的话， 嗯， 那我可以比如说这个在生活当中啊，通过一些这个途径，然后可以让这个自己的小孩子和这个外国朋友然后做一做朋友啊、 嗯、 对吧，甚至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带孩子去国外旅旅游啊、 嗯、 对吧，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让孩子主动的尽量去和这个很多的外国朋友去交流、 嗯、 对吧， 我们说寓教于乐， 哎对，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外国朋友然后也就非常非常友好，然后就是提到我们中国人啊，他非常喜欢跟我们交流。 想当年在西湖边上 啊， 人马云不就是因为学英文认识了一对澳大利亚父子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你瞅瞅， 嗯， 对吧？你瞅瞅， 想学习， 对吧？ 不愁这个有没有兴趣班可报的。 对对对，你不一定是兴趣班啊，就是还有我觉得就是还刚才我提到的，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得发现这孩子， 寓教于乐， 是不是孩子真的？ 还得开心、啊， 对吧？孩子真正兴趣，你这哭了，你说这孩子，你这多委屈，是不是？哎， 心疼了， 是吧？你说。 再回到杭州啊，我们来说一条跟杭州有关的消息。前两天呢，杭州西湖公安分局翠苑派出所接辖区有一个酒店工作人员来求助，说酒店的一间客房里住着一位长租客，从来不允许保洁进房打扫。 哎呦， 这样的情况已经两个多月了。 什么情况？ 说担心有安全隐患。 嗯 嗯，在房里干嘛呢都？ 在干嘛呢、嗯、啊？这个时候 呢，这个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就去了那间客房。进入房间的一瞬间，禁不住头皮发麻，说这房间呀脏啊。 哎、 乱呐、 啊， 差呀、啊，每个角落都堆满了生活垃圾和凌乱的衣物哈、啊，蟑螂从脚边窜过，飞虫从耳边掠过，到处都是泡面桶和外卖盒，甚至还有已经发霉的牛奶。 嗯，而这位房客啊，是一位93年生的姑娘，她说：“我不喜欢别人碰我的东西。” 房间脏到报警， 啊、对，所以我 你看这个视频了吗？ 我们这视频没看， 嗯，就是当时这个警方进去查他这个房的时候，还有人拍了一个视频， 哦， 就这个房真的特别特别的脏 啊，我能够想象得到， 就是没有、嗯、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的，就包括床上都有一半放着他的零食， 嗯， 然后所谓这个发霉的牛奶，就是有一个纸盒的牛奶，可能已经打开好多天了， 嗯， 还放在床头柜上。 啊， 然后据说这个93年的姑娘呢，她是在，这个酒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做这个调酒师还是这个服务员， 哦、 然后晚上会工作。那她呢是长租这个酒店，每天的这个房费呢是160块钱。 嗯嗯嗯。啊、嗯哦，然后可能比如说，因为她的工作性质属于要在晚上上班嘛， 嗯、 那么白天的时候可能是不是要补个觉，然后就不太想动， 嗯、 不想出门。 是的。 啊、 嗯。 但是你要， 但是就是很多网友说， 到那一份上 很多网友说这个住酒店的一大好处不就是有人给你打扫房间吗？ 对呀、啊嗯， 为什么你住酒店还不让别人给你打扫房间？那你还不如自己租一个房 啊，是吧？哎，反正你不太能理解啊，反正就是这个脏到报警，这也是没谁了啊，这姑娘。哎呀，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啊，还是杭州的事儿。 嗯 啊，这回呢，吃货朋友们应该高兴一下。网友曹先生发来消息，他说呀，最近几天很多市民都在，深夜的时候上山抓知了，准备回家炸了当美食。 嗯 啊，之前呢，因为知了实在是太多，杭州绿化管理站发起了号召，杭州知了太多了，请爱吃的朋友们帮忙抓一下。 嗯 啊，然后这个有人就问了，说抓太多，会不会影响这个生态平衡呢？啊，其实啊，知了繁殖能力很强啊，天敌少，又是害虫，知了是害虫。 嗯， 啊，不用担心过多的抓捕会影响生态的平衡。所以说，这个杭州的朋友们最近在抓啊，吃的我估计也挺美。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小伙伴们啊，如果说好那口的，是吧？杭州咱走起一下， 特别是这个。 啊 广东一带的， 哎， 对 了，对 吧？这个比较能吃这种昆虫类的啊， 嗯、 可以去尝试一下。反正富含丰富的胶原蛋白， 对对对，嗯。接下来 跟大家说这个95后的小伙 子， 环中国骑行啊，这个小伙子名叫小金，今年只有21岁，三月份从浙江出发， 也是杭州 自行车环中国旅行，经过123天骑到了北京。那为了这次骑行呢，小金先去做了一段时间义工，学习了自行车的修理方法。后来呢，他又去上海打工，筹备了资金，花了3000块买了一辆车，花1000块买了睡袋、防潮垫等各种设备。那旅行的路上呢，小金把所见所闻都用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他说他不知道这次旅行具体的意义，但是他知道自己不喜欢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跑到景区拍个照这样的旅行方式。 嗯，他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在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也不错。 对对对， 先帮你排除一些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途径，对吧？ 然后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路上。 而且我看他为这次这个骑行啊，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去筹措资金啊，包括去学习一些修理的技术，说明小金还是一个比较会做周全的规划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可能没准小金可能是会做不会说。 也可能， 对吧？就跟大家聊的时候，就是 都写在他的日记里。 哎，对，都写在自己的日记里，或者说都在脑子里。但是，比如说让他有这个接受网友啊、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可能就然后有点懵，对吧？不知道此次旅行的意义。今天上半个时段，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啊。因为最近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北京已经提前进入了主汛期。那么雨天出行该注意些什么啊？如果车辆被困在水中该如何自救？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暴雨天出行的安全指南。给大家 暴雨天除了要带伞之外啊， 带伞 其实还有很多要注意的。比如说如果您是步行外出呢，雷雨闪电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最好呢关机，也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下面躲雨，最好呢离大树5米开外，不要接近一切的电力设备，比如高压线、变压电器等。那暴雨呢还有可能冲开井盖，走路的时候要注意观察或者找个木棍探路，尤其是在你看不清楚地面，已经被水没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和高层建筑呢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开施工现场，避开广告牌、玻璃、花盆这些容易坠落的东西。 对，如果大家是骑车出行的话在立交桥呢要远离深水，远离车辆，不要在汽车当中穿行。骑车的时候呢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大家注意观察路况，实在不行的话咱推着走啊。如果大家在暴雨天开车外出的话啊，然后也同样是尽量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如果不小心遇到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呢，千万不要强行的通过，水淹没高度啊达到车轮半径的时候，需要采用挂低档、少加油、慢而匀速行驶的方式通过啊。涉水如果遇到障碍物时要挂空档，保持发动机的一个转速，千万不要收油，防止排气管被淹熄火。然后呢千万不要把车开到立交桥的底层，说我在那儿躲会儿雨吧。说这是不行的啊。这重要的是呢，遇到特大暴雨的话啊，咱也就这个提前看看天气预报，咱也就别出门了。对吧？ 还有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把家里的门窗都关好， 把门窗关好， 把这个该收的衣服都收进来。还有一点特别提示大家，在下雨天现在要特别注意的啊，下雨天不想出门，叫个外卖挺方便的，但是要考虑到这些外卖小哥他们很不容易，对吧？得这个冒雨来给你送吃的，对吧？所以假如说你实在是没得吃了啊，你叫了外卖，如果小哥迟到了， 晚点 也请你啊给这个小哥好评。 没错啊，爽爽的这个提示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啊。然后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 8:56 啊，8:56。然后我们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就是这些。然后呢我们进一段整点的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

听友。好的，我来稍微给德云调整一下话筒。来，欢迎德云再次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北京青年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邱德云。 嗯，德云在工作当中呢，然后是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啊，我也来给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获得了2017年北京市记协杯汽车维修大客车竞赛的第一名。啊，2013年北京市汽车维修大客车竞赛第九名技术标兵的称号啊，这两个荣誉都是省市级的，然后还有在集团公司级的啊，在2008年的时候，奥运立大功奖章连续多年被公司评为了先进的个人啊，然后2007年的时候还获得了个人的先进个人的这样一个荣誉的称号啊。德运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的时间？ 到现在应该是14年了。 14年的时间。 对 啊，之前在跟德运沟通的时候，我知道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会喜欢上了汽车，然后从小的时候对汽车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情结啊。小时候是怎么样开始对汽车产生兴趣的？ 应该是环境吧 啊， 因为当时家离的马路比较近 哦， 因为有的时候也是有来来往往的一些个汽车吧。 嗯， 当时就是比较感兴趣， 嗯， 因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啊。就是小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然后德云是河北人， 对，河北人， 啊，河北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可能几岁的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子，这个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汽车，但是看到路上，然后来来往往的，然后有这个大车小车呀，哎，就觉得那东西挺新鲜的，对吧？他们是为什么能跑起来的？就为什么会有大的有小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就在心里，然后就种下了一个，是一个梦想吗？还是比如说 是一个种子吧？ 啊， 是 一个种子， 对 啊，对吧？ 对。 那有的朋友，比如说这个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啊，可能会这个比如说，哎，我从小哦种下了一颗种子，那么可能我比如说慢慢的我会在学习生活当中，我可能会知道，比如说哦，那么跟汽车有关的，我可以我可以去卖车啊，然后我可以做一个销售。然后我也可以做一名这个汽车的修理工啊，然后我也可以做一个改装师，我甚至可以做一名赛车手，啊， 对。 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个小小的种子种下了之后呢，它是怎么慢慢的生根发芽的？怎么一步一步变化的？ 这是伴随成长吧，因为，从小学毕业之后到初中，初中离家里边有一段距离，当时是骑自行车， 啊，骑自行车， 对， 啊， 那时候自行车可能会没有现在这么好吧， 啊， 比较破旧，也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后来也是自己琢磨吧，周六日的时候可能会自己琢磨的，去修自己的自行车。 啊，修自行车。 对， 啊， 从那时候就发现，就是自己这动手方面还是有一些天赋吧。 哦，有一些天赋。 对 啊。对啊，因为德运这个描述的这个场景呢，因为可能我们是同龄人啊，可能都是这个80后，小的时候呢确实是家庭可能是这样。那比如说这个第一辆自行车呢，可能会在比如说小学五六年级， 对 啊，对吧？ 对， 啊，那个对 也不可能是新的，就可能是以前父母什么用过的之后的， 对，可能是父母淘汰下来的，或者说亲戚朋友们。那比如说这个，我有哥哥姐姐， 对 啊，他们买了一辆新车，然后把那旧的给我， 对对对， 啊，对吧？你看，就这种情况下，就到我手里，这是一二手的了，对吧？你二手的，难免他就有点毛病，对吧？然后小时候呢，加上可能这男孩子，尤其可能比较这个，用这个河北话，有个叫比较废一点，对吧？就淘气一点，啊。那比如说，可能这个我小的时候就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这个汽车上下学的时候，就走着走车就不走了，然后你就蹬这个脚蹬子的时候啊，然后它就开始空转，那你回头一看，这个车链子掉了， 对 对吧？ 对 啊，那这个时候，那就比如说我开始我就这个停下车，对吧？我得把这个车链子，是吧？我 挂上， 我得挂上啊。然后比如说还有什么， 这个自行车啊，也有很多的这个专业的术语。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再小一点的朋友们，他们可能都不太知道啊。那叫什么东西？是叫那个就是，轴承上那东西叫什么条？那东西叫 发条 啊，发条是吧？啊，你叫那个东西是吧？那东西也会坏， 对，也会坏 啊。 你要是经常骑的话，它可能会变形。 哦，可能会变形， 对 啊，对吧？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什么这个钥匙没带，对吧？那锁我可能就想办法我用石头给砸开， 对 啊。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哎，我这个修车的能力还不错。 对，因为我是骑自行车上学，上初中应该是四年，我们当时的初中是四年的 啊，初中的是四年， 对，一直都是骑自行车， 嗯， 因为自行车换了也有两个三个吧， 嗯， 虽然说不是新的， 然后就是都是二手的， 对， 它老坏， 对， 啊，那你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有没有，比如说这个，就是车，哎呀，确实遇到一个就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然后我去把它给修好了。自行车的时候， 自行车的时候，嗯，也有过吧。 嗯嗯， 就是当时是冬天，不是我的，是一个同学的。 哦，给同学修。 对 啊， 同学的，当时我们离家也是十里地左右吧。 嗯， 当时是中午放学回家要吃饭。 嗯。 它是什么一个情况呢？可能是当时的刹车，就那咱那说的那个闸皮， 闸皮， 对， 啊、对 当时是卡死那儿的 啊， 卡死那儿了，等于是我们想办法给它抠掉之后， 嗯嗯， 才把它给弄走了 啊。是个女同学吗？啊，开个玩笑啊，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的动手能力，然后也是因为自己骑车上学的原因啊， 对， 除了这个自己解决自己这个自行车的问题，然后也帮助同学、帮助家人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发现，哎，然后我这方面这个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其实它也属于一种简单的机械， 对对对 啊。 因为最开始咱可能说我们这对于这我们这八零后来说， 嗯嗯， 最开始的可能就是接触的就是自行车， 对对对， 因为当时摩托车也很少， 嗯， 电动车没有， 没有，对，那个 汽车对于我普通家庭来说， 嗯， 也是不可能的， 比较遥远的， 对，比较遥远的一件事情， 嗯嗯， 所以说最普通的就是一辆自行车， 嗯，一辆自行车， 嗯 啊。然后因为喜欢自行车跟这个自行车，然后产生这个特殊的感情之后，会影响了你以后自己的这个职业选择的一个道路，包括这个学校选择的一个方向。 对 啊， 就是当时就是中考吧，中考可能是当时状态不太好，有点失利了， 嗯， 就是没有选择去，因为家庭原因吧， 嗯， 就是家庭那个环境，也没有选择去再继续读，就选择了一个专科的一个学校， 嗯， 就是选择了咱这汽车维修专业。 哦，选择汽车维修专业。 对， 嗯，嗯 嗯，当时就是想什么，想学一门手艺吧，然后减轻一些家里的负担， 嗯， 同时也能学一门手艺， 嗯， 然后，给自己以后一点出路吧， 嗯， 当时是那么想的， 嗯啊，当时可能更多的考虑是出于这个，家庭方面的原因， 对 啊。然后就是做这个选择也是，比如说和父母，然后家庭，大家商量之后，然后也支持你做这个决定。 对对 啊，然后呢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来到这个技校之后，然后选择的这个汽车维修的这个专业，啊，进入学校之后才是真正开始对汽车有了解，之前还是没有接触过。 对对对 啊，那一进学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开始学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老师们可能先通过理论开始给大家讲起，还是比如说我们就是来吧，我们先看看这个汽车是怎么回事，对吧？告诉你哪儿是哪儿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时就是介绍的时候啊，就是刚开始去了的时候，介绍的时候都有什么课程，他说有汽车结构。 汽车结构， 对，结构就是它的基本构造吧。 啊，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以为就是一个外观，里边也没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 啊，你起码得有一方向盘吧， 对， 得有壳吧，得有轮子吧。 对，当时也没想到有那么复杂，就是到真正介绍的时候，开始进入学习的时候，一步一步的，然后有发动机啊、变速箱、驱动还有制动，有很多方面组成嘛。然后每一部分还有很多细化的一些东西。 当时就会发现哇，一件肌肉一下要学这么多东西， 嗯， 原以为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嗯嗯， 没想到 啊，就是真正进入到这个自己生根发芽然后感兴趣的一个事情一个领域之内，发现然后还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啊， 原来是刚进门什么都不懂， 啊，刚刚进门什么都不懂啊。那其实就是就比如说这个可能在汽车维修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会运用到比如说这个电路方面，它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一些知识。 对 啊，对吧，然后这个可能对自己会造成一些影响，然后理论实践我都得同步的开始从头学习。 对 啊， 昨天是最主要就是理论嘛。理论应该是从你最基础的然后到工作原理，然后它的一些个涉及到的一些方面的东西也是比较复杂的。 嗯， 要是真正深研究的情况下吧，你像每一个配件啊，或者是每一个齿轮， 嗯， 或者是速比， 嗯， 都是要经过严格的一些个测试啊或者计算， 嗯， 才能得来的。 对，没错，嗯， 所以说这里边的东西也不少， 嗯嗯嗯，可以说是非常多，它是一个非常缜密、非常庞大的一个机械工程啊。然后我觉得可以这么讲，然后呢，它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出行的一部分， 对， 最重要的是它事关大家的生命安全， 对对对， 啊，对。然后后来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自己怎么克服的？ 其实。就是当时学的时候啊，也有一段时间特别的迷茫嘛， 特别迷茫。 对，因为你喜欢是一码事，倒是真正学的时候又是一码事， 嗯， 跟你想象的是两种概念。 嗯， 你想象是美好的，但是真正学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东西不懂。 对， 因为上初中的时候吧，接触的一些东西没有那么深。 嗯，对， 到那时候学理论的时候还有一些东西特别特别的深， 嗯， 你像电路的物理方面必须得特别的懂， 嗯， 还有就是机械方面的， 嗯， 还有画图， 嗯， 还有测量， 嗯嗯， 这些方面都得要一步一步的重新学， 嗯， 等于是你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嗯， 等于是一下给你的信息量太大，有点承受不住的那种感觉， 有点承受不住， 对。 但是那这个既然进了这个门，这条路是自己选的，对不起，没办法，跪着我也得走完。 对对对， 是吧？ 对，当时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吧，已经调整状态以后， 嗯， 就是想学呢，你要是想学也感兴趣， 嗯， 那就好好学，学出个样来， 对， 别让自己后悔。 嗯嗯， 就是这么想的。后来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开始树立。信心吧， 啊， 等于是一步一步的吃透， 嗯， 然后一步一步的学， 嗯嗯嗯。那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也是不是比如说像我们的啊，从这个入门，然后到这个一步一步的熟悉，再到精通啊，那么伴随着这个过程呢，是不是对这个汽车的了解的深入，那种喜爱的程度，是不是也在一步 对也会越来越深 啊，也会越来越深， 对 吧？就发现这个东西。 有魔力的那种感觉 啊，有魔力的， 对 啊，比如说这个德运给我们讲一个，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汽车维修过程当中啊，我们以一个维修的一个小事例、小故障为主，就是你看，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维修的乐趣啊，那首先就是这个车坏了，我把它修好，它本身就是一种成就感，就是一种乐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你这个样子，这个专业这个行业，它这个给你的乐趣还体现在什么方面？ 嗯，思维方面吧，就是做完一件事情之后， 嗯， 你以为是你已经把这个解决了， 嗯， 但是它那里边还包含着很多的东西， 哦， 让你接触到一个新的领域， 哦， 等于是你出了一个点，然后发现了一片大陆 啊，可能这个问题是由一个点引起的，但是如果说啊。要解决这个单一的问题，那么我可能还需要 很多的方面 啊，嗯。首先就这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哪儿坏了之后，可能那并不是它一个地儿坏了，可能是有其他地儿引起来的。 对， 然后把这儿修好了之后，那么其他地儿我是不是也要修补修补？ 对，因为现在来说啊，咱这个不管是公交车还是社会上的车辆来说，都是电脑控制， 嗯， 基本上都是 电脑控制传感器啊、执行器这些方面都是相互关联的。 嗯， 所以说逻辑性还有它的那个判断故障，关联性吧， 嗯， 比较强 啊。 就是一个小毛病，可能是好几个问题引起来的。 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思维然后会有了启发。 对，因为 嗯， 可能一个点联系到很多的面儿 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在实践当中学到一种对问题、对事物的一种看法和思维方法，甚至也会作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 对对对， 啊，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然后和成长。 对 啊，然后那个学习的时间是几年？ 嗯，两年半吧。 两年半的时间。 对 啊，在两年半的时间是基本都是在这个学校吗？还是比如说也会有这个实习的这个过程？ 嗯。我们是学校有一个实习基地，等于是也是办实习办理论，然后最后我们应该是三年制，最后半年是到企业的。 哦，到企业。 对 啊，那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一名合格的修理工，然后我可以走出校门，然后到这个走向社会，然后我去参加我的工作，然后给大家去修理车辆。 对， 一名合格的修理工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得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最起码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嗯， 不能说深度的了解啊， 嗯， 最起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嗯， 就是了解它的大概， 嗯， 有组成啊，基本原理， 嗯， 这些都得需要明白， 嗯， 才能出来， 嗯嗯嗯， 因为后天的一些个经验呀，是需要慢慢积累的， 嗯， 和学习的 啊。那比如说就是也会不会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在数量上的一个考核，就是我要比如说这个检查车辆，然后超过多少辆，然后真的这个实际的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我要这个足够多少工时。 嗯，这个没有 啊，这个倒没有。 对 啊，然后就是我们在学校的体系考核范围之内，我们觉得也可以给你，比如说给你毕业证书了， 对， 啊，然后我们也实习过了，实践过了，然后我们可以正式的走向工作岗位。 对， 嗯， 然后我们这个岗位也有自己的一个评判标准吧，就是也有那个资格 啊，资格认证。 对，也有资格认证，有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这些方面的 啊，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对行业内部的一个 行业内部的一个评定。 对 啊，那德运现在应该是 我现在是等于是拿了技能比赛之后，就是高级技师。 高级技师， 对 啊，高级技师在这个行业当中的等级评定应该算是最高级的吗？ 嗯，算是吧。再有就是工程师 啊，工程师，嗯，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然后，从学校走出之后，面对社会、面对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选择的？ 当时， 对，因为那个也是一个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的一个点。 对，当时是正在学校参加活动呢啊， 嗯， 是学校有一个等于是一个招聘会那种感觉了，是， 嗯， 就是每年到毕业季或者实习季有一个招聘会， 嗯， 然后正好赶上北京公交去那儿招人了， 嗯， 当时一想就是北京，首都嘛， 对， 比较向往， 嗯， 后来都就来了， 嗯， 也没有想那么多，当时也就是十八岁吧，十八岁出门， 哦，18岁，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什么我要做出一番什么事业呀，啊，什么呢，我要闯出一片什么样的天地啊，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北京我要去看看， 嗯， 开阔一下视野， 嗯嗯嗯，就是这个简单的想法，然后就做了这个决定。 对，当时也没有想到一下能来这么十好几年了， 啊，然后也通过了这个公交集团的考核呀，然后面试啊，然后包括技能的一些方面的面试。 对， 然后那个时候来到了北京。 对 啊，然后我们工作方面我们先不聊啊，因为这个可能北京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都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地方，或者说梦想开始的地方。 对 啊，那么如果我们工作先不谈的话，那么可能来了之后呢，这个更多的我们要面临这个生活的问题，可能自己一个人，我们可能比如说要租房子， 对， 要这个一个人每天这个地铁呀、公交啊，我们上下班啊，有的可能我刚来北京，我这个路都不熟啊，这个公交我都不知道坐哪站啊，这一来的时候生活上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我们来的时候，当时单位给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是算是第几批从外地招来的社招工，等于是 啊， 单位给我们准备的是集体宿舍， 集体宿舍， 对，当时比较照顾 哦， 也有食堂， 嗯， 也有集体宿舍 啊，这种还是比较 对，还对比较不错的，当时来说的话，就是我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环境吧，当时给我们安全培训， 嗯， 上了第一天是安全培训3天， 嗯， 就是给你讲这企业里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嗯， 然后一些个安全注意事项、安全案例啊，就是以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出现什么什么问题， 嗯， 让你要你需要注意的， 嗯， 这些个东西，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是工作当中吧。怎么学会保护自己这些个， 嗯， 然后学习了3天，然后有考试，然后达标了之后才能上岗 啊， 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啊。对，那就是可能一开始比如说我担心的，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也遇到的那种情况，就是一开始来北京的时候还算比较顺利， 对对对， 因为来了之后我起码不用我自己，我先去这个跟有的真没头苍蝇似的，然后我去找个房子， 对，我们是比较幸运的一期 啊，对，然后来了之后呢，大家有集体宿舍住，然后也相对来讲比较温暖， 对 对吧，不会显得那么特别，比如说一个人的话会特别的孤单， 对 啊，然后我们也有这个也有食堂啊，吃饭的事儿也不用我操心， 对对对 啊，这一来到北京的时候，这个生活方面的过渡应该还算是平稳的过渡， 对 啊，然后单位也会有一个这个集体的培训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慢慢的逐渐步入正式的工作岗位，开始自己正式的职业生涯， 对 啊，现在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5，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然后呢下半个时段我们回来之后，我们跟德运聊一下在北京他工作职业生涯开始的情况，然后他工作当中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还有工作当中取得的一些成绩，大家不要走开，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Creep a little sneaky

忠诚技能冠军。然后德运的一句话也特别的打动我，他说当公交车好好的在路上运营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最骄傲的时候，因为这些公交车是靠我们保障的。然后这句话呢也代表了德运的心声。德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保修分公司的主要职能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主要保障在路上运行的公交车他们的维修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因为我们保修分公司来说等于是为就是马路上这些公交车提供维车保运服务。具体的一些内容就是定期保养，跟那个咱们私家车是一样的。 定期保养， 对，我们是强制保养，就是当你这辆车行驶到多少公里之后，必须进我们的保养厂进行检查，或者是更换维修项目，这些都是固定的。 那比如说这个每天在公交车上路之前，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检查？然后每天公交车这个驶回这个公交站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到修理厂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给他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体检？ 其实咱这公交车司机是第一道，就是他们有一个日常的检查。 司机师傅， 对，我们负责的是一级、二级、三级保养。等于是我们是有固定的工作位置，就是有厂房，有维修车间，是这么个情况。然后一级定的是多少万？5000，有1万，或者是2万，6万，18万，24万公里之后都会回我们的保养厂进行维修。 定期的保养， 对，它是一属于强制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公交车每天接送乘客，对吧？ 对， 保证车辆安全，就是我们的一些个责任吧。你公交车的行驶里程来说吧，也比咱们的私家车要多很多。 要多，对，没错。 对，因为每一辆公交车可能这一年下来平均公里数都在几万以上。就在4万5万，有的公交车就像重点线路吧，跑高速那种，咱就说3、4、5块，这个可能会达到8、9万，就是一年。 一年8、9万公里， 对， 这个对于公交车的行驶里程来讲，就是已经是 算高的了， 一个很高的一个里程。 对，你像小线来说，就是环线，这种短线的话，一年也能跑1万多到2万多。 有长有短， 对， 我们有固定的维修保养的一个里程的一个标准。 对，因为每次都是跟他们的运营沟通，然后都有行驶记录嘛，不是？ 对。 到公里数之后就得要安排这车进入我们的保养厂进行保养。就是我们会对它所有的系统进行一个检查，不管是发动机、变速箱、刹车、灯光这些方面全都得需要一个检查。 那德运日常的工作呢？日常的工作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比如说工作的强度大吗？比如说每天或者说这个几天之内，我就可能一定会就轮到这个公交车它的维修和保养。 有的车是一个月吧，一个月就能轮到一次。有的车可能是2个月或者3个月轮到一次。 有没有会比如说这个有些紧急的情况，突发的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公交车可能抛锚在路上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个那他走不了的话，那我们只能来到这个抛锚的这个现场给他维修。 对，因为我们不光是到那个车间进行保养 啊， 我们也有一些个小分队啊，服务小分队。 服务小分队 就是上路的这种服务形式吧。你像如果又是碰到重大节假日或者保障的时候，你像两会的时候，这些都得需要我们出去上车队进行保障，保证车辆的安全，一是安全，二是正常发车吧， 保证正常发车， 对，保证它的车辆的使用率， 对，然后也是保证我们首都公共交通运行秩序的一个平稳和安全， 对。 对，我们再回到这个德运，这个刚来到北京，然后来到公交公司的时候，维修公司，生活方面的问题啊，这个很平稳的过渡了。 对。 然后在这个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属于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一个学生的一个状态，啊，正式进入到工作岗位的时候， 然后那个在学校所学的技能，然后和这个工作当中实际应用的场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衔接嘛，很好的一个转换。 当时来说啊，当时来说就是感觉从学校学到很多东西不能应用上。 哦，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对， 嗯， 可能就是到现在来说啊， 嗯， 到现在对我的感觉来说就是当时学的不够用。 哦。 但是从刚 具体体验的哪些方面？那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可能比如说修这个公交车这种大客车少一些，是比如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嗯，不是，也不是，哦、就是刚开始来说我们是分工位作业， 嗯， 就是由于我刚来嘛，肯定不会给你分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工位上去，肯定是要老师傅进行操作的。 嗯嗯， 我来了之后就是分的也是分到一个师傅带， 嗯 嗯，分到了一个车轮的岗位， 嗯， 车轮那当时也是比较简单的， 嗯， 但是一想这车轮跟我学的这些东西根本都没有关联呀，什么发动机呀、什么电路啊、这些方面根本没有任何关联。 嗯， 后来慢慢的才发现，当你学的越多了之后，接触的越多了之后，感觉到现在我来说，当时学的肯定是不够用的。 嗯，就是还是在实践当中，有一种出真知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啊、 因为当时来说，嗯。车辆可能也是比较简单的啊，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还是化油器的， 嗯， 汽油车， 汽油车，对 对，汽油发动机，后来到咱们的点喷汽油， 嗯， 后来又变成天然气，还是进口的，美国进口的，咱那康明斯那个天然气， 嗯， 那是第一批， 嗯， 后来有那个，点喷柴油， 嗯， 到现在的 LNG， 到现在的纯电动客车， 嗯， 它经过很大的。变革吧，就是咱现在的公交车来说， 嗯， 就在这十几年，等于是变更了好几代， 嗯，对， 总是感觉越变之后，它涉及到的内容越广， 嗯， 在维修方面来说，就是感觉你脑子不够用了， 需要一直不断的去学习， 对，知识也不够用了 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技术上的变革，然后我觉得促进我们的这个行业的人员不这个要与时俱进，然后要一起进步，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对对、 啊、 也不能一劳永逸。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来到维修公司的时候，就你刚才提到，就是一开始来的时候会有一个老师傅啊，有一个老师傅带。 对 啊，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这老师傅的手艺是不是哎让觉得好像这个眼前一亮，有种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说有一天，哎，我要能达到这个老师傅的这水平，我是不是就算啊可以了，啊，是吧？这老师傅是不是也对你就是也非常好的师徒感情嘛？也会学到了很多东西。 对，学到了很多东西。 嗯， 因为当时来说啊，这就是对于我们这公交企业，我们这个维修行业来说， 维修行业，嗯， 当时算是比较不错的了。 啊、哦， 因为我们这企业的这种师徒关系啊， 嗯， 不像是外边那种师徒关系， 嗯， 反正感觉特别亲，不像是师徒，更像是朋友 啊、 哦，更像是家人，他什么他都告诉你 啊、 然后从哪一步开始啊，哪一步开始做、需要注意事项，他把他所有会的东西全都告诉你 哦， 然后不管是安全方面啊，还是他那个理知识方面， 嗯， 还有他的一些个，等于是。他的经验吧，全都告诉你，让人少走很多弯路，当时成长的也特别的快， 哦，成长的也特别的快， 对，基本上有两个星期吧，我都能独立完成那个工位的， 哦，两个星期之后就能独立完成工位， 对，当时也得需要是干完了之后也得需要师傅进行检查的， 啊、哦，师傅进行检查， 对， 啊、这个过程，然后就是，算正式的。然后适应了工作，开始成长的阶段。 对对对， 啊、开始成长的阶段。那以后呢？以后比如说这工作，然后比如说是不是也会这个这个调到比如说什么不同的维修部门呢？还是比如说这个在你们的体系组织之内，比如说也会不会有一个轮岗？ 就在我们班组里边都有一个轮岗 啊、哦，班组就会有轮岗。 对，因为我们班组里边有很多的工位。 嗯， 因为一个公交车它有刹车工位。有发动机工位、底盘工位、电工啊，这些方面涉及到很多。 嗯， 他来了之后是协同作业的， 协同作业， 对， 啊，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不仅仅是我对某一个工位我需要这个了解，然后我需要这个快速的给他修理好。然后你调到其他班组的时候，你甚至比如说我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比如说这车哪有了毛病，我都得给他修好。 对， 这个是对我们一个这个合格的优秀的修理工的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对，算是一个考量吧。 嗯，一个考 量。因为一个班组很可能会说这个同志可能会生病了。 嗯。 他的工作就没人做了。 嗯。 你可能就会去顶上去帮他完成那项工作。 对对对， 所以说时间长嘛，我们都是一个班组，在一起时间也比较长，感情也比较深。 对，没错。 所以说帮他完成这项工作，我得要有那份能力才行啊，对吧？ 没错没错， 我不能说我不会我就去干，然后要对人们的安全负责任。 没错。 所以说得需要慢慢学，干完自己了之后可以去帮别人去干，然后慢慢的学习他那一部分。所以说接触的越来越多吧。 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聊的都是这个怎么去学习，怎么成长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想象的很多的朋友们，然后也见过的啊，作为我们修理工的维修的这样一个行业，其实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夏季的时候， 对， 非常热， 对 啊，比如说这个公交车刚刚这个冷却熄火，那个时候它本身这个车体机器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对、 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再去对车辆然后进行有一个检查，比如说在这个赶中午12点的时候我们要修车，哎呀那个时候是吧， 对，当时对于我们来说 啊有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一个是冬天，一个就是夏天。 哦，对对对，还有冬天。 对、冬天跟夏天这两个季节吧是最难过的。因为夏天来说，如果要是公交车要进厂进行检修，我们不可能说等这个车凉了之后然后再进行操作。 没错没错， 那一等要等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 对， 所以说就会来了之后上钩，然后支车开始检查这些方面，到我们库房去一看呢，身上全都是湿透的，就是我们车间。 哦，理解。 很多人都是湿透的。 理解理解理解。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有空调的或者是特别好的一个环境下进行操作吧。 没错、 因为公交车毕竟比较大，没有那么良好的环境。 没错。对，其实这个场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如果大家有私家车，有过私家车这个保养的这种经历啊，我们私家小轿车开到这个比如说这个 4S 店这个维修保养车间的时候啊，你那个车间其实都很热，也没有说什么有空调，最多会有一个大的那种这个工业的， 对，大风扇， 对，工业的一个大风扇。 对 啊，就是那种环境。而且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个几米长的公交车啊，然后我们像德运一样的修理行业的工人们，他们的工作环境啊，一冬一夏是非常大的考验。 对，到冬天的时候，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考验会更大吧。因为我们这公交车它是靠气制动的，气路制动。气路制动到冬天的时候，尤其是下雪，空气湿度可能会比较大，管子里边可能会有水。有水了之后天气一凉，然后可能会结冰造成的管路堵塞。尤其是那个低落-15度左右吧，10度以后，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制动系统可能会失效。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低底盘车。低底盘车之后对我们管路都在车底下，都在底盘部分， 我们这工人需要下地沟，对吧？ 对，但是如果要是在路上坏了的话，就是 钻进去， 只能钻 啊。 钻的话还有可能就是 啊， 离地间隙太小，然后没法往下钻 啊。 但是 这个时候要求自己还不能吃太胖了。 对，不能吃太胖。但是你还不能接触工具了，因为我们的也有躺板，就是我们能往下钻的一个躺着的一个板子，它也有一段的距离，得有5-6公分这么高。再加上我们的身体就会可能更高。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着急嘛， 嗯， 就可能就会铺块纸板就往里钻了。 嗯嗯，如果是夏季的话，那个时候路面的温度也是非常烫的， 对， 非常非常高。 对，嗯，咱可以想象一下，嗯，咱的私家车在太阳底下晒， 没错， 晒完了之后你进去当时是什么感觉？ 嗯， 我们就有可能会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也有， 嗯， 就是赶上过两三次吧， 嗯。 就是公交车在外边不着车了， 嗯， 然后太阳底下晒着， 嗯， 当时我们开它里边的空调显示的环境温度是50多度 啊， 哦，就在那种环境下给它干活呢， 嗯，确实是非常非常辛苦啊，但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汗水呢，也没有白费啊， 对对对， 得到了我们工作我们公司。啊，同事领导很多方面的认可啊，包括一开始我跟大家提到的，在去年的时候，2017年北京市记协杯汽车维修竞赛的过程当中，大客车组，德云是获得了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啊， 对， 啊，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然后，跟我们说说那次比赛吧，那次比赛，比如说这个，大家最终会以一个什么样的评判标准？就是认为，嗯，评定德运，你得获这第一名，你修的确实好，什么又好又快，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其实它分两部分吧， 嗯， 一个就是咱的理论，然后就是实操了， 嗯， 然后但是它是实操方面占70%，占的比重比较大， 嗯，对， 实操方面来说分了很几个部分，很多部分，它有，嗯，主要是三大部分吧。 嗯， 一个就是对故障的一个排除。 嗯， 然后抽取一个系统。 嗯， 就是不管是刹车系统还是气路系统吧。 嗯， 然后一个操作， 嗯， 正规的操作。 嗯， 还有就是一个测量方面的。 嗯 嗯，这几部分进行比赛的。 嗯， 当时评判标准一个是你正规操作。 嗯， 就是讲究的是一个流程， 嗯， 就是你操作的方法对不对， 嗯， 正确不正确， 嗯， 还有就是排除故障的思路对不对， 嗯， 还有就是排除故障的一些个方法对不对， 嗯， 就是以那些个方面吧， 嗯， 进行评分的， 作为评判标准， 对， 啊，对，然后刚刚跟大家说的是，应该是最近啊取得的一些成绩，啊，包括之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重大节假日的时候，啊，跟我们这个国家社会一些重要的活动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保障性的一些任务和工作，那个时候可能强度啊，还有包括精神方面的压力也都可能会更大一些。比如说，还有在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来给我们的听友跟网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就是两会的时候吧。 嗯，两会的时候。 两会的时候，我是被派到德胜门那儿。 嗯， 德胜门345块这儿。 哦， 然后。跟几个小伙伴吧， 嗯， 然后一起跟那儿开始对345块那条线路进行检查的， 嗯， 每天都在进行检查， 嗯， 循环检查， 嗯 嗯，当时有一次是有一个车， 嗯， 有一辆车当时是坏了，坏到半路上了， 嗯， 当时都快4点多5点了吧， 嗯，下午的时候， 对，下午4-5点的时候，正好快赶上晚高峰的时候了， 嗯。 嗯，调度也比较着急，司机也比较着急。你想想，在京藏高速上， 对对对对， 可能就会造成拥堵。 嗯， 当时就是我们就是义无反顾的吧，因为我们进行保障呢。 嗯， 就是当时我带一个小伙伴，我们两个就直接开车就去了。 嗯， 去那儿之后，当时也没有想到它那么复杂了。 嗯， 它是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之后车不着了， 哦， 熄火了。但是我们到那儿的时候。一打车又着了，故障灯没了 啊！ 当时也没有办法，嗯，因为没有带那些个检测软件，但也不可能让他直接就让他开走， 嗯， 就还会有可能会造成第二次故障， 对， 嗯，可能会行驶到一段距离之后还会熄灭， 对。 当时怎么办的呢？当时灵机一动吧，就是有一些想法，就是一些经验告诉我们。可能就是某些地方松动， 嗯， 造成的这些个暂时性的故障， 嗯， 就是到发动机后边之后，我就对那些线束 还有传感器的插头， 嗯， 抖动， 嗯， 抖动完之后，当碰到电脑的一个插头的时候，突然间发动机开始，有点抖动了，等于是有点缺缸那种感觉， 嗯， 马上就要熄火的那种感觉，再往里一动，又没事了， 嗯， 当时就判定是那个插件可能是松脱了， 嗯嗯。 后来灭车之后给他检查一下， 嗯， 发现那个插件已经出来了有两厘米了，两毫米左右， 嗯嗯， 没有插到底了已经， 嗯 后来给他恢复上了之后再动就没事了 啊， 才放心的让司机走 啊。在一个那个特殊的时段， 对， 特殊的时间， 特殊 的 地点， 然后这个车坏了啊，然后这个有一些现实的情况，然后但是呢，通过日常的积累， 对， 然后还有经验的判断， 对 啊，其实也还好，是一个小毛病，啊 对 啊，但是 可能就是小毛病造成一些个大的故障吧， 嗯嗯，对，嗯，真的是小毛病引起，比如说这个真的是引起大的故障，就是这个公交车如果坏在路上之后，它之后可能所带来的对于交通上的影响。 对， 对吧？是每个朋友们可能都有过自己切身体会的。 嗯，因为现在公交车来说，也比较长。 对， 有最现在最短的就是咱那微型的公交车，就是今年新上的纯电动的六米多的那个， 嗯， 现在是最短的了。 嗯， 现在普通的都是12米多、18米多的那种公交车了。 嗯。对， 因为它占的地方也比较大， 嗯， 也比较宽。 嗯，对。然后，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德运一直在跟我们分享他工作、生活、经历方面的时候，然后说到他的维修的行业，说到他的公司，说到自己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能看到都透露着一种非常朴实的一种微笑，也能感觉到在这份工作当中，你非常的幸福，非常有成就感。 对， 嗯， 因为这么多年了吧，没有一种就是，我也看新闻，也没有看到好多大学生，他们说的那些个什么找工作很辛苦啊，也没有说来回跑啊那种感觉，因为我最开始来的时候，来到这个公交集团的时候，就直接就是像家一样吧。就是随随便便那种感觉，也不用我去操心什么，也不用操心我住房啊，吃的呀， 是有住， 我下班要去哪儿啊，我要怎么坐公交车呀，去，反正也没有那种烦恼。 嗯， 到现在为止，也不用担心好多事情。 嗯， 因为每次公交车变革的时候，都会给你提供学习条件， 公司都会， 对，都会有培训，是请厂家也好，还是请技术人员也好，都会给你进行一个培训，培训完了之后会让你很了解很多东西，等于是又学会了一项技能那种感觉， 然后其实公司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成长的环境，那么我们自己要做的可能就是踏踏实实的学习，好好的工作，然后为我们这个首都公交事业的正常运行、正常的运转，然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可以了。 对 啊，好的，今天呢，我们通过德运的描述呢，然后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维修工这样的一个行业啊，而且呢，这个我们保障的还非常的特殊，是我们首都公交系统公交车的维修、维护和保养。 对， 现在呢是夏季，刚才跟德运也聊了，这个一冬一夏可能是我们工作最辛苦的两个季节，然后也借我们的节目呢，跟德运还有跟这个我们公交维修公司的所有兄弟姐妹们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天热别中暑。 哎，谢谢 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刚才跟德运聊天的时候呢，我跟德运还是河北的老乡啊， 对， 这个在北京呢离河北不是特别远，抽空呢然后跟单位这个申请也多回家看看。 可以、 啊、好的，那么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7，我们今天的青年说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关注我们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请大家不要走开， 继续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职场有高招。 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